窗前，没有一滴雨，依稀却感又是个雨天。跟前又再收拾那衣裳，却依旧没有进展。刚安静后又上心头，运毒去那醉雨花半点。是衬衣断线，轻拉脱好事就也破损。此前没有这预算，只知我心事未似昨天。千手万手像永不完，停吧再继续也感疲倦。 定镜片。